几分？哈哈，啊，干嘛呀？这是什么感叹词儿啊？您不知道，这是一出戏，哪出啊？一轮明月。你说你这是怎么我是喜悦啊，喜悦的心情，是喜悦的心情吗？就这个意思吧，表达一种忧虑啊，是吗？你看，这叫喜悦呀、啊！对对对，用词不当啊！干嘛说这码事？皆因为这个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给大伙提了个问题，说这明儿个，明天未来，你们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呢？反正不能像新华试点说的似的啊！说什么了？你看看，哎呀，不堪重负的交通，嘿嘿，挥之难去的雾霾，哈哈，垃圾围城的困扰，哎呦。种种的城市病给粗放城市发展方式是敲响了警钟。这是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人讲话，城市当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什么？是人。城市发展的核心是什么？也是人，是不是？您说，哎，所以说建设和谐宜居现代化的城市，关键要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让人们在城里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是更踏实。所以呀、啊，中央召开城市会儿，城市的工作上台阶儿，管理它不能差不离儿，生活宜居它得能住人儿啊。这话怎么说呢？咱们知道啊，头前讲过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时隔37年，城市工作再次上升到中央层面。城市要让生活更美好，怎么呢？十大关键词摆出来了：升级特色、可持续、服务安全、公平、智能、传承、宜居、紧凑。要做到这些个也不容易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您知道吗？老国泰说的好哦，不说啊，要管好城市，房子的问题得解决吧，宜居嘛。所以人民日报这几天是连续的发问，说这么些个房子究竟怎么个卖法呢？什么意思？要化解房地产的库存啊？都库存了是吧？那是啊，呵，头几年你看看这个盖呀，靠政府刺激需求来消化恐怕是很难的，靠市场慢慢的消化恐怕也不行。不是，那怎么办呢？尽管说是中央释放改革红利，但是去库存也得靠开发商自己个儿。一言以蔽之，您那价钱唠唠，您让点利给大家伙不成吗？是不是啊？你得会吆喝呀，做买卖嘛，这是学问。那开发商得跟那个唱京戏的好好学学，是吗？你这是唱京戏的里头有吆喝吗？有啊，太有了。你看这段吗？要说这个就不行啊，靠他这可不成，这是花脸。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吃全给吓跑了，那还不跑？ 你看那么高价格买全吓跑了吗？怎么吆喝合适呢？您得这样哦。 我这包子是好 我自己和面，我自己真的可怜我做一人， 我那包子啊正是生活一句能住人，管好国家大账本，燕窝茅台搞四缝，饿坏了咱们的小孩儿呀，哪儿的事儿啊？他当时不是一起儿啊，哈哈，对，哪一起儿都得查呀。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纠正四分，这个必须是永远在路上。昨儿说过嘛，吃燕窝鲍鱼，喝那个瓶装的茅台啊，塑料瓶装的，从明处到暗处，从明着来到暗着吃，顶风作案是阳奉阴违，就这个必须得查办呐。还有那个呢，哟，觉得国内吃的不过瘾，跑国外造去，嘿，啊，不是那个天津那个姓张的吗？移送司法机关了吗？不光他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国家有一个营养餐计划，您知道吗？为农村的孩儿上学的时候提供补助，给孩子们交了这个饭钱，营养餐嘛，营养嘛，嗨，分哪哈？四川。有个县里头有个小学，那校长姓唐，嘿，这小子够可以的啊，长期啊把这个国家的补助款他给套出去了，不给孩子们吃早饭，星期一啊没早餐，而且还向食堂是索要提成，已然被法办。那位说了，逮进去就老实了，哪儿啊，进去都不消停是吗？你看看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聚焦落马官员的铁窗生涯。哎呀呵，呵，说进去之后啊，人家那个到那广东阳江的那个号里头去访问采访他们去了啊，采访。哎呀，说大伙儿也关心这个事儿啊，进去了之后怎么样了呢？是吧？喝完了高碎，长点记性没有啊？有的是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啊、那有的够可以的啊！哎呦，你看看。在里面蹲扒梨子，见天那手机响个不停。哎，老李啊，老王，嘿嘿，挺好的，好嘛？干嘛？你这走亲戚串门子来了是吗？呵，还有那个托门子走关系，特殊照顾吧？监狱说不成啊，是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您听说过没有啊？更重要的是有那个失落啊，失落感。为什么呢？他进去之前有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头。是吧？进去之后啊，哎呦，特别喜欢那些个同号的犯人，是吧？对他倍儿尊敬，称呼他以前的头衔啊，那、哎、个处长，哎呦啊，刘局，哎呦，小同志，哎呀，还是很懂道理的，哎，好吗？不是还有这个事儿呢？有啊，太有了，还有那想死的呢，想死啊，觉得哎呀，刑期太长了，那你别犯那么大事儿啊，可说嘛，是不是啊？想死那不是。不是那位吗？哪位？ 我们当把宝剑，自寻短见，寻短呐、啊！啊，剑！ 那说宝剑都带进去了，不是这。两码事儿嘛，是吧？正事儿，所以说嘛，一码还得说一码嘛。汽车里头过家家，哎，不能任性来执法。这个事情怨警察，什么事儿啊？头几天在网上看着一视频，不真着，没坐实，没敢跟您唠这个事儿，是吧？反正这事儿他也不好唠，这事儿说清楚他有难度，是吗？为什么儿童不宜？好吗？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京华时报》的报道，说是头几日在山东枣庄那个地方，多名辅警打一小面包里面拽出一男一女来，啊，说这俩人在里头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呢？这是啊？你们这是什么关系啊？哎呦，把俩人给臊的！哎呀，我这什么鬼？对，你别问了，怎么不问呢？什么关系啊？啊，相好的是吗？想好了吗？哎、好吗？问的还倍儿细致，粗暴执法。还说这个俩人这个行为当然也不合适， 啊，讲话涉嫌疑似可能是伤风败俗，哎，但是您这他不够执法这个份儿啊，警方对这类事情他无权执法呀，更无权视频并且传播，是吗林叔？所以说嘛，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吧，澡堂都溺水了，哎，这不是相声的内容吗？嗨，真事儿啊，真有这个事儿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事情发生在南京鼓楼区，有一家公共浴室，到这儿来洗澡的啊，这个过了过去这个人来来往往，大家伙也没留神，突然之间发现不对劲，有一位老先生在这个浴室澡堂水池子里头溺水了啊，没人注意啊，结果被救起来之后情况很危急，到医院抢救，嘿嘿，很遗憾是没救过来，大年纪的您看看出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得多加小心。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生活宜居能住人版，我是立新，短信10628821828，微博是 RBC 话的话外立新，还有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新华网新华社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讲话叫牢牢把握经济发展大逻辑。人民网说是2015年什么年，全面依法治国开局之年，行政权力他不敢任性，群众的获得感是与日俱增。新浪说习近平分别会见梁振英、崔世安啊，港澳两位特首，习近平言道要确保一国两制他不走样，这是重点。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中办国办可是发文了，元旦春节要严查恶意欠薪，杜绝节日的腐败。那位问了什么叫做节日的腐败，新华网紧跟着解释了一下，比方说节日期间中办国办说了严禁违规参加老乡会战友会。新浪广州警方辟谣了啊，说有那个在哪儿传那个谣言呀，暴恐分子啊，杨春节要对大陆发动恐怖袭击，这个是谣言，多加小心加强防范是对的，但是咱们也不能偏听偏信，就这个道理。腾讯说是广东的事情啊，说一保姆上班三天，哎呀嫌自己挣钱太慢了，是吧，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怎么办呢，把老人给毒死吧，啊，为了早拿钱毒杀老人，哎呦，见过坏人没见过这么坏的，见过心黑没见过心这么黑的。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国务院啊五大举措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促进经济发展。北京晨报说咱北京可是说了啊，两年内每5公里得有充电桩，是吧，硬指标。新京报啊说那个深圳滑坡那个事情不正在搜救幸存者吗，救上了一位，哎呦，这位给埋底下之后靠的是那个掉下来那个饼干瓜子儿充饥，总算是给救出来了。那其他人继续找啊，京华时报说是东城说了啊，明年试行错时停车，这个好，是吧，要我说呢道理很简单，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吗您说。环球时报说这个台湾地区那个地方领导人选举都拿出了他的两岸政策，蔡英文抛出了所谓的三原则，沟通不挑衅无意外，宋楚瑜强调不对撞，最重要的那一节呢，哪节呀，九二共识啊，这是正差啊，您说呢，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来说大报，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继续发文，说这个化解房地产库存，去库存房价还能降多少呢，合计合计呗。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就说这房子的这个事情，一边是一房难求，一边数万套保障房跟那儿闲着，为什么呢，说是在这个江西、河南、吉林、湖北、贵州多地都出现了这种空置保障房， 干嘛空置啊？还有原因，建设规划偏远，居住质量不佳，主要的原因外贷、资金管理、建设分配环节不透明，也造成空置浪费。你说说看，这个合适吗？必须不合适啊，是吧？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就是咱们这个红色预警，知道吧？啊，说是有那个闯限行的，闯限行的，按照罚款来计算啊，说纠正了多少，最后算完了之后，说是红色预警期间限行罚款1100多万元，嚯、哦，不老少啊！怎么办呢？不妨用于治霾。嗯，这好，这好啊，合适是吧？人民日报说这个，咱们北京不是说了吗？明年再建5000根公用的充电桩啊，说这样的话呢，电动车主的里程焦虑就算是有了福音了。嗯，挺好，继续努力是吧？另外，新华美电讯可说了啊，哎呀，说有那个地方那，哎呦，外卖那黑窝点一个脏啊，外卖啊，就是卖那个快餐吧。特破旧的民房，油污遍地，哎呀，没法说，一说大伙都没法吃晌午饭了，那就得赶紧查处，必须的。今天的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说今儿个这个空气质量恢复到2级良，是吧？再看看吧，再看看吧，是吧？看看风局啊，看风局。对，京华时报说这个年底了啊，节日期间交警是见天夜查，别存侥幸心理，别酒驾去啊。另外那个北京青年报说什么事儿呢？海淀杏石口这个早高峰啊，咱们这边呢东西向的信号灯配时延长20秒，呵，早高峰缩短1个半小时，哎，这好是吧。另外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咱们北京这个新机场要启动周边发展3年计划，今日人物车祸肇事者哪一起儿啊？18号晚上，那就是上个周末。对了，说是9点多钟吧，就是我们这就电台这边永安里吗？永安里路口发生车祸，说这个好像是有一辆车呀，据说还是逆行，速度还挺快，肉塌，直接撞了一个这个正常行驶的出租车。出租车这一撞是后面汤汤汤汤汤连撞5车，好嘛。关键是那的哥伤势最重，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昏迷呢。那么这个家属呢就质疑说，这肇事怎么被保释了呢？这个事情交管部门回应称，肇事者被保释是符合规定，那目前肇事者已然支付了伤者家属2万元的医药费，这个事情还在进一步的处理解决当中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夭夭之桃是吧，你看看这个像那样的那个极个别的那个保姆，那都是极个别个别的，哈哈，对，保姆大多数是好的，那是你吴鹏啊，大侄女是吧，说是明儿估计得跟我请个假了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他在国外上学是吧？啊，对，他得过那个节，哈哈哈哈，对，人家不过也不行，那是放假呀。龙哥，还有这个小新，小新说这个京戏呀，说我唱的更多的是老生，给我出难题儿，小生能不能来两句？哎呀呀，这位姑娘，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呀，好嘛？你说行了行了，关匣子吧，受不了了，哈哈，对，叶派的。是不是哈？抓紧时间啊，继续说点什么事儿呢？这是京华时报的报道，还有这个事儿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密云呢，那儿一小区，说是有一位彭先生，这彭先生倍儿倒霉，说这个白天上班啊，突然间啊，说接着电话了，来吧来吧，你们家让人撬了啊？不单撬了，家里东西全让人搬空了。嚯！彭先生说这怎么回事？最近连续2次两起了，到那一看还真是。啊，他当然这个撬他们屋子那人后来赶紧就知道情况，哟，对不起对不起，你看那进错门了，赶紧我原样给您搬回去，我另外得赔您钱，把这锁撬了。那时候等会儿他为什么呢？干嘛撬？嗨，跟这楼有关系，这小区为了避所谓的忌讳迷信，把4层取消了，撬人门那位还直喊冤，我这摁的是5层501。是谁成想这 这电梯一按五层直接奔四层去了，那我哪知道去，你看了没有，哪有这个事儿啊。嘿，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啊、继续听啊。夭夭之逃啊，来个花旦叫掌声，行了，没完了是吗？对对对，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呀？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谢谢合作。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